回到这个词，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出发，这个 OLI 啊，它表示的只有一个意思，叫少，少到可能只剩下那么几个了，就是少， 稀少， 多少的少。 嗯， 对啊 ，OLIG 后面的 ARC 之外，大家知道吗？叫统治啊，对不对啊？朋友们，你想想，哎，你像咱们国家，咱们什么人民当家做主，对吧，同学们？ 人民民主专政， 啊、人民民主专政，对吧？但要知道，有的地方不是哦，对吧？在国家那么多那么多人，结果怎么样？就那么几个人，他们死死的把握着国家的这些命脉，是不是啊？ 权在握， 大权在握。大家想想是啥呀？你有没有听过词叫寡头？ 寡头，寡，顾名思义就是不多，就是少。 对， 寡头， 哎、 寡头执政，寡头政治。 嗯 嗯，这个还得搜一下是什么意思 啊、 嗯？ 就是大家都感觉不到幸福感了。是不是我所有挣的钱，好家伙，我全都被这几个人给吃了，都拿走了，大家明白了吧？ 嗯， 你像咱们挣的钱，咱拿回家都存银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对吧？买车买房去吧，咱给自个花是吧？那有地方不是啊？我挣100块钱，创造100块钱的价值，好家伙，99.99让他给我拿走了，我就剩一分钱了啊！所以寡头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，就是已经垄断到极点了。就叫做寡头、 嗯、 就这么一个词， 就剩一个头头了、 嗯、 寡头嘛， 可不 剩一个头头， 你看看， 所以这个寡赋予它的含义只就是 olig 这个词儿赋予的含义，这也是我们有史以来 见到的第一次 olig 这个 词 根、 嗯、 这个词根了、嗯、olig 啊，既然奥利给的意思是少， 嗯 嗯，是少 olig啊，当然它不是奥利给的意思哈，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么记忆一下，所以这个 oligarchy、 嗯、 就是寡头政治和寡头执政的执政团， 对、 这个、含义 啊 没错，嗯， 所以说您看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规律哈，这个 arc 呢表示就是统治本身，统治这个事情和统治的这个动作、 嗯、 要 anarchism 就是 anna 没有统治了，没有政府了，变成无政府主义了， 嗯， 好 ，anarchy 就是无政府的一种状态，然后这个 higher 呢 ，higher 表示诸神，诸神一样的统治，表示它是分层次、分阶级的 hierarchy， 啊 ，mon、 嗯、 是表示一个，你说那个和尚怎么说 ？monk， 对，为什么他和尚叫 monk 呢？ 嗯， 孤家寡人。 对，你可以这么理解哈。对，当然对于 Monk 的还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说他脱离尘世啊， 嗯， 就是说那些杂七杂八的他已经没有了，他心中只有一种信仰啊，或者说只有一种追寻，一种追求啊，我们说叫做 Monk， 就是较为纯粹了、嗯、这个人啊，就是较为纯粹了，就舍弃了许多的东西，变得心中呢只有一个纯粹的追求了、 嗯、 就没有别的了啊，只为信念而活了，同时呢也是孤家寡人了、 嗯、 也就与离群所居了呗， 可不 差不多，就是 monk 嘛、 啊、 所以大家就可以记 mon， M-O-N 就是一个 monologue、 嗯、 独白， monotonous 就是单一的乏味的， 单一的 monarch、 嗯、 就是帝王统治元首一个人执政啊，然后这个 oligarchy 寡头政治对对 对 就这些哈、啊 嗯、 好，看今天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不讲星星了啊，就把星星呢留到下一周再讲吧， 嗯， 因为星星呢也有好多的词儿，嗯，要和大家介绍的，好吧？ 对， 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三个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的请打一，不同意的、 嗯、 请帮我们输送到时空隧道，这样我们还可以再有一些时间给大家讲。 嗯、 来，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单词，我们从水开始 ，aqua， 表示水 ，aquarium。 水族馆、养鱼池、玻璃缸 ，aquatic， 名词水生动物、水草；形容词水生的、水中的 ，aquaculture， 水产养殖业 ，aqualon， 轻便潜水器、水肺 ，aquaplaning， 快艇牵引的划水板运动 ，aquarius， 黄道第一宫、水瓶座。宝瓶座， 黄道第十一宫。 哦，我刚才说什么了？ 第一宫，再来一遍啊、 哦、 ！Aquarius， 黄道第十一宫，